颗葡萄有多甜美，用尽了所有的图腾和语言描写下一个人有多想念，那又是文字失效瞬间，借一个纪念的瞬间更多